喂，好啦，咁咪嚟緊啊，有啲咩睇到呢？喂，有啲预告片咁啊，边度啊？有 Marvel 啊 ，Marvel 啊，当然都有嘅吓。咁啊，但系唔讲 Marvel 住，讲嗰啲吓，讲嗰啲好嘢先吓，贺岁嗰啲先。 好，贺岁先啊，唔系讲啲十一月嗰啲先咩？ 嗯，哦，十一月啊，咁都有，好啦，讲十一月先啦，近啲吓，咩有咩好嘢上咧？ 就喺呢个几年前啊，甄子丹、黄宝强嘅《冰封侠》嘅第二集啊，咁就香港终于有影期啦，啊， 唔系新拍嘅喎，原来当时已经拍咗嘅喎， 系啊，同一时间就 连晒戏噶，系啊，任达华，其实任达华系第一集已经有噶啦， 第一集已经有噶啦，系啊， 即已经系打紧佢啊，系咯，嗰度见佢其实系连翻晒嘅喎，啲人冇老到嘅喎，即点解咧？因为其实当年其实已经拍咗嘅， 一次过拍噶嘛，嗰两集。 点解拍咗嗰时都唔上嘅咧？ 因为票房同埋口碑都唔好咯。 系咁，点解呢刻又上？ 咁啊，咁点都要搵个期你去赚翻啲收翻啲钱嘅，咁就系咪先？同埋嗰班星又红晒啦，今时今日搵佢哋个价钱又唔同啦，系咪先？可能要呃佢啲钱啩？ 即系佢觉得今时今日攞翻佢出嚟，净系靠个名气咧，应该点你都仲会睇下。 系啊，黄宝强嗰阵时红，今时今日更红。 嗯，甄子丹系嘛？ 甄子丹又有即系仲有叫助力，系咪？ 咩仲有啊？唔系而家仲劲啲咩？ 啊，系啊，仲有苍白宝珠啊，又有 星战都拍埋啦，大佬。 咁啊系。 咩边个红过佢话？ 唔系我又有啊，苍田宝照。 吓，又有苍田宝照，系啊系啊。 系啊。 做啲咩日本天王系嘛？定咩嚟噶佢？ 应该系将军咁咯。 啲高手啩。 佢好耐影翻喎，唔系佢今集好得意喎，讲好似佢系。用嗰樣嘢不斷超越時空嘅喎，佢唔係玩冰封俠嗰件事嘅喎。 叫時空行者啊，今集冰封俠時空。係 啊，即 係 佢穿越咗好多時間去唔同人打㗎，直情。 可能佢係揾到嗰個時空金球啊！上次佢就要揾翻個時空金球啊，話想係咯。係 啊，跟住任達華咪係咁叫佢俾翻個 Linga 啊嘛，係咪 Linga？ 我冇記錯。 俾咗六嘢出 嚟。Linga 係咩嚟嘅咧？又要再解釋一次啊！就係、是、呢、這個邊個碌嘢話？係邊個？边个啊？湿婆系咪？湿婆碌嘢， 哦， 真系碌嘢喎，真系嗰碌嘢嚟嘅喎。 系 啦，系啦， 咪啲人真系拜佢可以生 B 嘅。 系， 嗯，即系其实平时系真系一个柱状嘅一个嘢啦，佢冇做到器官咁嘅样嘅，系一碌柱，跟住淋下水啊咁嘅啫，得闲有啲人啊，咁样拜法嘅啫，其实好普通嘅啫。咁佢啲人无端端讲到法器一样咁，得到可以就超越时空咁。咁係咁啦，咁你睇唔睇咁啊？大家中意啦，係咯。咁你如果大師兄都睇啦，咁呢套都唔會唔睇嘅，係咯。 可能啦， 睇怕呢套都點都打嘛，你打就有 肯定有打，係咯， 打 一子彈，係啦， 就咁呢套實有， 係 咯。 第一集我最記得就係度笑位，就係佢四條友定咩四兄弟就去屙尿，無端端揾咗啲消防喉嚟噴咁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 唔知喺度無端整個咁嘅畫面嘅佢突然間。 嗯， 係冇錯。 下次火足靠我哋可以救火啊！ 四个救火啊，就救 四个救火的少年啊！ 中年嘅应该 系，即系唔知啊！佢有冇话系中年啊？佢演员中年啫， 系唔知啊！ 里边佢系少年嚟嘅，其实 咁样， 嗯， 嗱，即系当年嗰啲神雕射雕嗰啲都系啦，系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故事入边个角色系少年啊，演嗰啲人系中年啊。好嘅，好。咁呢套就會做啦，咁亦都有畫頭啦，擺咗上群組啊，大家望望，係。 係。 好啦，咁講啲賀歲嗰幾套先犀利啊！ 賀歲片咧，就其中有一套咧，就係、是、啊香港嘅成龍大哥啊，咁就有一套叫做《神探蒲松齡》嘅戲喎，竟然。 唔係西門慶咩？ 西門慶咧，啲人改嘅啫嘛，佢個樣似西門慶啫係嘛？ 哦，咦，佢似咩？唔係喎，善立文似啲。 咁啊，善立文直情啲人當咗佢係添啦，唔係似添啦。 善立文係西門慶再加侯賽恩咯。 冇錯冇錯， 仲要做翻船長裝嘅喎。 係啦，就一睇張 poster， 好似就係玩到似捉妖記咁款嗰啲咁樣嘅物體喎，可能係。 係，即有阿 Uber 出現係嘛？ 咁樣佢嗰啲同 Uber 相比，好似 Uber 仲靚仔啲係嘛？ 你大佬，你講邊個先？你講成龍啊？ 成龙嗰啲怪，嗰啲怪同 Ruba 比系啦。 成龙我里边嗰啲怪唔系成龙，我 系啦。 我系成龙同 Ruba 比 Ruba 靓仔啲死啊真。 啊，系啦， 咁 其他演员 啲咩戏嚟嘅？我谂都系搞笑噶啦。你会呢套 系？系啦，你当佢系捉妖记嗰类啦，系啦。 是啦，整咗好多嗰啲得意嘅妖怪样。 妖怪出嚟，系仲有阮经天啦，系啦。咦，原来阿阮琼丹都有演出嘅呢、這个戏就 系，系啊，演嚟小善啊，真会 唔系佢啲好好厚嘅配角嚟嘅，嗰啲就系啦。 哎呀，嘥晒啦，真系。 嗯，吓，不过就导演就系、是、叫严家，一个内地导演嚟嘅，但系资料就真系都要有待再查啦。 今时今日蒲松龄好难唔讲聂小倩啦，系嘛？ 系《聊斋》里面嘅一个。 蒲松龄有边个先？蒲松龄就并非陈松龄，系啦， 系啦， 搞清楚边个嚟嘅先？《 聊斋志异》嘅作者， 系啦， 嗯， 咁啊，《聊斋》咧，而家最出名嘅作品咧，而讲而家唔系原本，就系聂小倩啊嘛， 冇错， 即系聂小倩就系嗰个古仔个名就系叫聂小倩啊， 系啦， 咁同原著就差好远嘅，我哋而家所知嘅聂小倩系啦，咁啊 系啦， 会唔会都系讲翻呢个咧？都应该睇拍会其中一个啦 ，OK？ 唔出奇嘅， 画皮嗰啲好似都系噶系嘛？ 咦，会唔会系阮琼丹指做聂小倩啊？个情况， 我就话咯，系咪做聂小倩都应该好大机会啦，系啦， 咁唔知啊，好啦。啊！呢、這个就系咁多啦，有待再更新嘅资料再讲。 大家觉得唔使睇喎，系咪其实要睇咧？翻嚟呢度先啫。 可能系啊，睇下佢有几胶啊。 吓，唔系或者好睇咧？你点知啫？你又知唔好睇？ 唔出奇嘅，上次其实嗰、那个咩啊？西游女儿国，女儿国我都觉得好睇。 佢哋话系嗰啲咩瑜伽啊，上次嗰套咧。 功 夫瑜伽。 系啦，佢哋话系咪呢啲戏啊？ 唔系嗰啲。 啊！哦，点解唔系嗰啲咧？ 嗰套动作片呢一套系咩啊嘛？ 卡通片 啲神怪嗰啲系咯，真人卡通片咁样嗰啲。 系。 唔系，即系佢哋意思即系话系笑片。 哦。 即系成龙做，但系其实只系一套笑片嚟嘅啫。咁可能你都唔好以为系啲咩惊险刺激，都唔系惊险刺激类嘅。系。 哦，系啊，系啊。如果咁嘅角度嚟讲，系嘅。 好睇咧，咁啲人咁问啦，即系咁，你成龙都系睇打啊嘛，你唔系话即系系咯？咁佢系点嘅咧？咁难道佢系行呢个唐伯虎路线？即系明明蒲松龄就一介文人，但系其实原来都系识武功啊，系嘛？ 系打得嘅， 系嘛？使唔使佢又有啲 friend 嚟问佢借钱，又要画翻幅墨宝咧？ 咁样 整翻个红英展翅气吞天下图出嚟又 使唔使咧？系我唔知啊，系咯，即系成龙做咁，系咪又要变武侠嘅嘢？咁啊，你到时睇啦吓。咁啊，贺岁片嚟嘅 ，OK， 突然间咁啊，都未有画头嘅都 系啊。 就算唔打得个新手啊，成龙做。 嗯 咁都 要 有新手嘅， 你嗰贺岁片就系讲下一个要讲之前，我又之前留意到一个啦，咁就啲资料好粗嘅啫，咁就叫做咩咧？叫八仙国显神通啊，好似系叫做。 有冇踢波噶？ 冇啊，唔系仙球大战啊，咁就导演系香港导演嚟噶，竟然。 系 就系、是、寒战啊！梁洛文、陆剑青两位导演里面嘅陆剑青导演，系啊， 系但系笑片嚟噶， 见乜嘢资料都冇可能，甚至流料我都唔知道系唔系。 叫咩啊？讲多次，叫咩法先咩？ 各显神通。系啦、啊，我见到有个影期就系年初一嚟嘅，咁就提一提，但系真定假咧，要再考究嘅。系啦、啊， 初一，但到依家连相都冇张。 系啊，系啊。 呢、這个造型唔知 未见过， 哦， 系仲粗嘅话，你一阵要讲嗰、那个系啦，啊， 嗯， 系啦，要 喺边度睇翻嚟噶呢个资料？ 喺啲电影网嗰度，内地啲电影网嘅，系啦。 哦，内地系嘛，最紧要讲清楚。 系啦，冇错冇错。 嗯， 系。 咁啊，可信度就真系大减啦。 系啊，所以我就系非常之怀疑嘅态度嚟去讲呢一单料啦，要系啦，另外嘅仲有，咦？大嘢呢套， 即系逐个先拍一套戏先，跟住先至复仇者咁啊？ 咁啊唔知啊，呢集 佢做翻一套戏先，女道宾咁啊俾狗咬啦，当然系讲噶啦。 汉中离系嘛？ 系咯。 熟過講啦，總之 係啊，咁就阿韓商主嘅吹簫啦，咁樣就嗰啲啊， 即係其實呢啲係佢哋個躲嚟嘅，唔係真係神仙個躲係嘛？佢八個人每人有一個用咗神仙嚟做個躲，係其實超人 嚟一樣嘢其實。 嗯，擅長一種武功，啊、一個係吹簫， 嗯，係啊，咁跟住要講咧，又係啊，2019年2月5日啊，大年初一嘅，一套叫《流浪地球》嘅戲啦。咦？ 喂，呢套先至神奇啊！其實真係嗱，老實講，呢套咩嚟嘅咧？其實就佢話喎，改編自呢個劉慈欣嘅另一個科幻巨著啊，就係、是《流浪地球》啦。其實即係三體啦，劉慈欣即係三體嗰、那個 三體啊。 三體話拍戲講咗好多年㗎啦，好多年，甚至乎咧其實已經拍過，亦都殺咗青嘅，即係真 拍曬添啊！其實， 但最後都係出唔到，咁點會可能跳過咗三體會拍呢一套《流浪地球》咧？ 嗯， 但因為《流浪地球》你要知道咧，其實唔係一個好簡單嘅故仔嚟嘅，因為三體初頭都仲拍到啦，即起碼講地球發生嗰段 啊， 你後屘講到未來嗰啲當然難啲。佢嗰時拍即係拍佢第一集啫，話拍咗嗰套都係咁啊，哦，都係由文革啊咁開始講起，都係正常嘅，正常景，正常，即係你當衛斯理咁嘅啫，咁梗拍到嘅嚇。咁、啊、但係呢個《流浪地球》就大鑊啦。咁但係我哋而家睇呢個嘅畫頭咧，你又覺得嗱，首先呢個畫頭係咪堅係呢套戲入邊嘅片段嚟嘅先？我懷疑啊。咁但係佢又事實上裏邊嘅太空人啊，或者又真係中國人嚟嘅喎，又真係寫中文嘅喎，佢唔係話嗰啲網片咧揾啲西片整整埋埋嗰只喎。咁我真係唔知啊，但係睇落去又，如果呢台堅喺度戲，哇！咁其實完成度幾高喎。 係啊， 嗯，係啊， 係 啊。 但我就懷疑係唔係啦。首先就係 OK， 咁咧佢又話有啊，邊個客串咧？首先 吳 京， 吳京，係啦。 但係裏邊又見唔到吳京嘅，就唔係。咁 同埋 係啦，咁 演員名單嗰度咧又有阿吳孟達喺度嘅喎。 哦， 做飾演三叔啊？定系咩魔鬼雞肉人之類啦？ 係啦， 嗯，係啦，唔通我同李小龍本身兩兄弟都係同人講咩嗰啲啦？ 嗰啲啊，係啦，係啦，係啦。 嗱，咁呢個古仔咧，其實基本上如果你要拍出嚟咧，係連荷里活特技啊都可能拍唔到出嚟咁難嘅。 嗯。 點解啊？《流浪地球》係講咩嘅咧？嗱，如果我冇搞錯啊。因為我之前有擺咗個咩幾分鐘睇完乜乜乜嘅，咁佢嗰個係講小說，咁亦都擺過呢一個故仔出嚟嘅。如果我冇搞錯係嗰個故仔，佢係講咧，因為太陽啊已經開始唔得啦，喺未來開始即係係啦，咁遲早佢就會即係直接可能會吞噬咗成個太陽系啊。咁為咗活命啊，佢哋將地球改造成為一個可以移動嘅物體。係 啊， 係啊，咁你就當成個地球可以。移動嘅， 佢直情 話，咁咪就 話 成個地球移民去唔知咩人馬座乜 Q 嗰度喎，咁樣，哇！我大佬咁樣，咁因為佢哋平時又點咧？咁應該就會避咗落去地底住啦，因為你應該會經過一個好長嘅冬，即係好凍啦，冇咗太陽咯。其實都唔現實㗎，老實講 ，OK， 你啲人點解唔死？其實好難啊，冇乜可能嘅嚇。即 係 照計，你應該都係坐太空船去，唔係成個地球去咯。OK， 咁啊，將個地球就裝咗好大個，好似啲唔知咩等離子引擎定乜鬼咁啊，噴射。咁係講個咁嘅故事。咁而男主角地咧 ，suppose 係一個即係嗰啲地球聯邦嗰啲即係極人嘅仔咁嘅咁上下啦嚇。咁但係後屘個女朋友咧就加入咗反抗軍嘅，即係其實佢講啲咁嘅嘢。咁後屘佢哋就話得到啲消息，就話呢個其實係一個假嘅消息啊，即係話太陽系會毀滅嚇。咁、 哦、 所以佢哋就組織咗啲反恐軍，就話要即係佢哋唔想走啊，唔想離開太陽系之類咁嘅嘢嚇。咁但係佢哋推翻咗個政府咧，咁、那個男主角都將呢個控制權啊，即係其實佢有個駕駛，即係叫做有個控制地球，你當其實變咗太空船啦，就係控制室就交翻俾呢班即係呢一班反恐軍，即係政權移交就咧。咁啊，太陽就真係出現咗問題，結果即係證明咗其實唔係假嘅，係真的。 嗯， 係。咁係一個咁嘅故事。咁當然佢哋都走緊嘅，嗰時已經出發咗嘅太陽，即係佢哋想翻翻去啫。咁但係咁後屘就終於真係要離開太陽系咁，即係真係要去佢哋嘅目標咁咯。咁呢個咁嘅故事，你諗下點拍出嚟啊，大佬？ 嗯。 係咪連荷里活都其實好難拍到出嚟啊？真係覺得。 嚇！荷里活變形金剛嗰啲咁。 都拍唔到係嘛？ 2008年後我講， 變咗唔知點喎，即係佢其實係成套都好似變金剛，即係中間嗰啲喺啲，即係點話佢喺阿 lockdown 嗰個太空船入邊咁就係走去嗰啲啊？ 我唔知啊嚇，唔係咁佢喺地球個環境咁，地球都係地球嘅，不過可能會變咗寒冬咁咯，因為你離開咗係嘛？原本係軌道，唔係佢初初都未離開嘅，咁可能你咪仲喺太行系嗰陣咪正常啲咯。 嗯， 佢後屘係正式即係、就是、開始個旅程嗰陣已經係。即其實佢講到完，佢哋都未離開太陽系嘅，未離開曬太陽系嘅，即係離開咗太陽個地球原本個軌跡啫，仲喺太陽系咁。咁嗰陣可能都仲還算正常，或者可能最多出面落下雪咁嗰啲咯。 嗯， 係，但我覺得好難拍出嚟嘅啦，已經好難拍出嚟嘅。係啊，即係同埋嗰個世界係未來世界嚟嘅，咁你成個特技啊或者各樣嘢，你嗯。 但 係拍得好唔好睇㗎呢個古仔，係咯。 其實，但係如果你話佢而家有陣時拍出嚟，佢唔要個實感喎，真係。 佢唔要個實感，即係可以好假嘅，即係好打機咁嘅。係 啊， 係 啊。 咁一定係㗎啦，呢、這個古仔拍得出嚟實似打機多㗎啦。咁但係好唔好睇啊？係咯， 唔好睇㗎。 係咯，唔好睇咯。咁所以呢套。 即係你拍翻出嚟會睇下嘅，真係。 啊，咁要一定要睇，不意思即係話，如果堅拍，第一就首先堅係賀歲片拍咗出嚟先啦，可能又係追水啦，係啦。咁、 嗯、 係真係拍出嚟啦，點都睇，大佬呢個真係大作嚟嘅，係咯，即係起碼個原著係都係大作嚟嘅，咁都要睇睇嘅，係啦。咁啊，睇下到時睇下係咪真係有先啦，我就聽住先啦。 係。 系咯， 好， 我只可以话听住先啫，系啦， 系啦。 咁我反而单睇呢件事就听亦都系只听到楼梯响。 系， 嗯， 系啊， 系啊。咁啊，咁多年都冇，结果冇拍到出嚟。咁而家唔系话系外国拍咩？好似后屘好似讲系嘛？ 好似佢话电视剧啊嘛。 系电视剧，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系咯。咁但系暂时都系未有得睇噶。咁再睇下点。 嗯。 再睇下点啦。即系中国人嘅科幻就系咁唏嘘嘅。即除了韋斯理可以多次拍成荒謬劇之外都沒有了我叫他做荒謬劇的不好意思是 是 嗯幾荒謬的因為、好了那還有其他的話頭 啊是我補少少不好意思啊這個神探蒲松齡呢原來他有個副題在這裡、 哦、 叫蘭若仙蹤啊哎那不用說了、 哦、 蘭若仙蹤的又是跟蘭若寺有關啦 系嘛？ 喂，即系有聊少少，真系。 蘭若寺系猛鬼地方，变咗仙宗。 系啊。 野仙宗喎、啊，你讲紧。 咪搞笑啊！全部变晒啲搞笑嗰啲。 系咪？ 睇铺晒字系啦，咁就。 即系点啊？即系成龙由现代有个旋风咁卷咗去呢个蘭若仙宗，变咗古装，系嘛？ 可能系啦。 真系大镬啊！真系。 好计啦， 跟住嗰啲鬼变晒好搞笑啊，老老好 Q 版咁啊， 可能系啊， 变咗树精， 系 好 Q 嘅，系嘛， 系同埋八仙嗰度又揾到少少资料，就系、是、演员系有嘅，就赵又廷同埋姚晨啦、 啊，哦， 系啦，咁啊其他嗰几个仙又都未见啊，我唔知边个做边个啦，咁就，唉，好，依再有待再考究啦， 嗯。咁我想 有冇仲冇其他嘅系？ 我想補少少啱嗰套《流浪地球》啊。咁其實咧睇咁佢入面都有啲 C G， 有啲嗰啲裝甲服啊嗰啲啊。咁咧 C G 嗰啲就嚇、啊、普普通通啊，都打機 feel 啦。咁希望 哇好靚咧！如果你真係做到咁， 當然係啦。咁但係 我成日話係唔係啊，大佬而家直情係。 唔係，但係其實樣嘅感覺上。 啊、即係如果你做得翻呢個畫頭，呢個畫頭唔係剪接出嚟、 啊， 你到時到戲呢、這個肩係呢個畫頭肩係由呢個戲，我覺得演得好好㗎，已經收曬貨㗎啦。係 啊 係啊。 咁同埋 但係驚，但係驚佢會唔會好似當年Skyline 個預告片咁樣啊？ 咁樣 Skyline 個預告片又好正㗎喎，跟住之後一睇嘅時候就唔係嗰回事喎，講多個做喎、啊，講多個打喎、啊。 咁但係 講到我打肯定㗎啦，不意思就起碼呢集特技係出自佢套戲啊！我講緊，唔係人哋啲片度剪出嚟啊！ 哦，咁樣， 唔係嗰啲幾分鐘看完乜乜乜嗰啲，其實全部喺啲唔同嘅片度剪出嚟嘅啫嘛。 哦， 咁但係呢個都即係我睇落去就似係真係嘅，即係唔係話整出嚟嘅， 即係真係自己拍嘅，因為有連貫嘅啲嘢好似。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嗯嗯嗯嗯， 系咯，咁希望系啦，希望系啦， 系， 系咯， 同埋 虽然吓中国人嘅宗旨就系做假，做到吓做到极致就系艺术啊嘛，系咯，系咯， 咁同埋睇佢嗰啲装甲服，我都觉得，咦，哇，如果佢真系吓成套或者半套啊都有呢啲咁嘅装甲服吓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啊，唔要求打啊，我都已经觉得掂啊， 嗯。 系咯，咁到時睇下點咯，好唔好？ 好。 喂，咁啊，快補翻《復仇者》，唔係有個片咩？又係咪個新嘅嗰個？算唔算新嘅？ 嗰啲 流出片啊嘛，係嘛？你係咪講？ 係，馬仔有冇睇過嗰、那個？ 嗯，都冇嘢睇喎，叫咗隻手套咁擺樣都弄曬咁 啊。係啊。 係啊，咪就係咁咯。你想睇咩？ 我唔知啊。 得唔得？ 嚇，冇乜 唔得嘅。 冇乜期望或者咩喎？好似。 都預咗係咁， 冇期望咁大王 嚇、啊，我對佢冇期望嘅其實， 嗯 ，OK， 唔知係咪俾人哋俾啲傳媒轟炸得勁一滯，變咗冇乜期望嘅， 哦，即係玩大假啦俾佢。 喂，講下嗰條片啦，喂，見到啲咩都要講下㗎、啊，有咩見到？條片有冇 見到個手套窿曬咁樣到，跟住又。嗯有美國隊長同 Iron Man 咁，好似嗰啲咩嚟㗎？我都睇唔到係咩嚟。 又出翻嚟喎，咁樣係點解？ 嚇，就唔知點解咁。 哦， 佢都係講時間旅行嘅話，唔係咩？佢 本身。好咁，其他人睇到啲咩？ 嗯，其實又冇真係冇乜睇到嘅，係最嬲尾咁樣之後有啲即係好似模型咁樣嘅係 Iron Man 啊，佢哋咁樣咁動喺度咁，但係。嗰啲都唔知係代表咩嘅，其實睇啊真係冇咩嘢睇到嘅，同埋你都預咗係咁噶啦嗰件事。 啊點樣？ 嚇、啊？唔係啊 ，Fernal 俾佢哋搞掂咁咯。咁但係個手套窿咗係，即係佢會下一集就已經嚇、啊、用唔到無限手套啊？定係即係佢俾人打敗咗咁解咧？咁啊未知嘅呢個啫。 好嘅，好，好，咁就冇其他。 有冇 其他睇到啲乜嘢？唔係好多其他嘅畫頭嘅咩？好似人接咗。 嗯。 有冇其他想講兩句？ 冇啦，呢度就。 O K。 唔係，如果你話《復仇者四》有個消息嘅，佢話有一套叫咩《漢娜的遺言》咧，個女主角咧話會加第四集喎。 哦。 咩 嚟？做咩角色咧？ 邊個《漢娜的遺言》啊？什麼咧？ 是一套美劇嚟喎。 哦。 是啊。 咁樣。 是啊，跟入面嗰個女主角話會喺復仇者四要出囉。但係做咩角色而家未公布 喎。嗯。可能做啤梨啤㗎咗喎。 吓咁啊唔知喎。 做啤梨啤都大肆宣傳。 但係話佢應該做嘅啲股啊，佢話角色應該一係就做阿蟻俠個女。 係。 啊。大過咗。 是啊 是啊因为呢 就是说剛才另一个是鹰眼的女儿、 哦 啊、这么奇怪 是 啊因为她本身现在传着说是第四集和第三集相差五年后啊。 啊哦 是啊 这 样所以说女儿全部大了她现在要找一些后生女做她角色。 那些瘦女啊 是啊 ,OK, 得、嗯、,OK, 即是五年后的世界 ,OK, 是啊咁实质是怎样不知道他讲是这样讲的 咁 即是现在又全 消失了变灰班人就反而 preserve 了即是不用大过即是支出入不用不会老了、啊、 不知道他本身都没有讲到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OK, 好、 啊、因为传好多又说有个传又说阿华嘟嘟会找埋复仇者去打另外一个人 哦 哦， 即系点啊？即系话嘟嘟复活翻佢哋，最尾系 吓唔知啊！即系佢话要找佢帮手，话有一个仲劲嘅 敌人敌人 啊！ 麦当劳叔叔啊， 应该系啊，应该系麦当劳叔叔啊！叭叭叭叭叭个啊，好似竹琴咁行出嚟放晒炸弹噶嘛，系嘛？ 嗰陣時嗰邊有中國話，我哋呢邊都出現呢個好恐怖嘅小丑，係邊個啊？咁啊，係嘛？係咪 IT IT 噶？唔係，係咪邊個講完一輪啊？原來係麥當勞叔叔咁啊，跟住成班復仇者要對付佢啊嘛。 係。 所有嗰啲敵人都過曬檔要對付佢啊，因為都唔夠佢打啊。係 啊。 全部人所有包括啲敵人都連成一線要對付麥當勞叔叔，係啦。咁麥當勞叔叔手下就計有呢個小飛飛啦、漢堡神偷啦、呢個同埋呢個 徐伯伯 個咩買個咩巨無霸警長嘅。 哦咩漢堡神偷啊！ 漢堡神偷咁呢個滑嘟嘟喺佢未仲有意識未俾佢變成佢手下之前，發出咗最後嘅願望係嘛？ 係， 就係揾到龍珠嘅神龍出嚟啊！原來無限寶石都唔能夠令佢復活㗎，最屘係要揾到龍珠，係嘛？ 係冇錯。 即係呢五年就係原來佢走去揾龍珠啊，係啊。 嗯。 叫我揾到啊！一開場神龍一拖復活翻曬嗰班復仇者，跟住佢都唔得啦，俾人控制咗，叮都變咗滑嘟嘟，係著住佢嗰件甲嘅樣嘅滑嘟嘟，大家見過啦，係咪？ 係啊。 俾麥當勞叔叔嘅魔法出嚟變咗做滑嘟嘟啦，終於係啦，係啦。咁樣做係嘛？下一集係哇！呢度好睇啊！呢度係係咯，爛爛撈咁啊！麥當勞叔叔出嚟啊！ 係啊， 所以實在太多消息整到變咗冇乜人咁啊！唔知 係啊， 唔係啊！你係咪做呢、這個先？呢、這個我睇下呢個， 唔係因為而家佢傳嗰個叫超滅者啊，話就另外一個反派 哦啊，邊個嚟嘅？ 喺神奇四入面出現嘅敵人嚟嘅，我都唔好識佢。 點樣㗎？ 哦。 綠色、紫色咁樣個頭髮光有兩隻，佢有角咁有啲火咁啊，好似係。 唔係巨人嚟㗎。 唔係好巨嘅。 唔好巨。 啊，唔係喎，都幾巨喎，佢好似大隻到可以捉住阿哭喎。 係咯。 哇！ 佢巨人嚟㗎嘛，係嘛？ 係啊，都好大隻嘅係。 嗯。即又係嗰啲食星者嗰班 friend 嚟㗎。 吓唔系好知啊？呢、這个 都系嗰啲啦， 最又系神奇四侠嗰边啲敌人。 即竟然咁啊！有人个传说话， 系即系传话有呢只嘢出啊嘛。 O、 okay. K， 原来系咁，好 系啊。 咁啊，咪即系离晒题啦！突然间，唔系讲翻嘅嘢。 悟空嗱，我睇啲资料，佢话应该佢呢个咩超越者系悟空间嘅主人啊。 系， 嗯、 okay. 啊，即系另外一个空间嘅敌人嚟啊！ 我咁佢话，空间咪即系阿仕途里边咧有黑色波嘅， 系迪拉格之海， 虚、啊、数空间入边嗰个系啦，咩之海话佢叫嗰个做 迪拉格之海， 系， 咁佢话嗰 个真身啊嘛，个真身其实系个影啊嗰啲， 系，咁佢又讲话呢个系我边个大佬嚟嘅，咁佢话。成日想嚟我哋嘅世界咁啊，同神奇四俠打嘅， 哦，咁呢度咧，呢度真系終於出現啦，神奇四俠。 嚇、啊，咁喺呢度唔知啊，咁會賴到神奇四俠 嘅。神奇四俠 X 名全部登場啦，係嘛？要 係就因為佢嚟啊。係 啦，發夢嘅啫，我應該唔會喺呢集有咯。呢集都講到明嘅，Captain Marvel 即係嗰個主線，係咪？ 嗯。 唔係，即係佢啲人而家係傳到咧，即係咁塞落去咧，佢係咁講到，即係成個 Marvel 入邊 所 有嘢都， 所有啲人會出現噶嘛， 係啊，所有嘢都會喺呢個第四集 出現。幾千個角色就係登場啊嘛，係咪？ 哇！ 係嘛？黐線，你覺得會唔會真嘅？你聽下， 唔係成個山頭都 X-Men 牌，成社會 成個山頭，成個地球都企唔曬啊！山頭啊，真係企多幾個星球，企埋火星土星 全部其他 人曬，我差唔多啦，曬氣啦，我覺得唔會咯。 嗯， 係啊，咁啊 ，anyway 啦，咁啊睇下點啦，到時，到時應該係好少，好少嘅啫。你吹到咁大，到時咧失望啊。 我唔奇啊。 我其實去戲院睇嗰度，我個期待真係冇乜，我反而佢出碟嗰陣時候我有興趣，因為佢補拍嗰成年咧，我一套嘢如果佢出。南江嗰時候應該套嘢有成十幾個鐘喎， 咩意思啊？ 嚇，佢拍咗咁多，如果佢擺曬南江，又係十幾個鐘。 唔係啊，唔會擺㗎嘛。 唔係，應該會㗎。佢嗰陣時都會，唔係話唔知喎、啊。以迪士尼 Marvel 嗰樣嘢，我佢會 冇嘥啊， 冇嘥佢擺點喎，佢會應該。 即係一套戲變咗十幾個，好似我哋節目咁啊。 係咯。 咁啊，真係好抵睇啊！真係。我哋而家都要好抵聽先啦，大佬， 嗯，都係咁，係咁多啦， 好。 好，咁呢個真係要等等啊，即係暫時都唔知做咩嘅，係咁，但係蜘蛛俠地好似就多咗啲片段啊、拍攝嗰啲咁啦，係嘛？嗰啲咩啊？ 嗯， 即係有除咗黑蜘蛛裝咗有，即係有啲即係有唔同嘅蜘蛛裝咁樣。好，冇啦，係嘛？ 冇啦， 冇啊， 冇其他話頭啦。好啦，咁有冇咩玩具啊？有啲咩消息介紹下？ 哦，講翻個雲戰啦、 啊。哦，有咩？ 嚇、啊，咁、公布咗幾樣嘢，咁其實都係啲新嘢，有啲咁。咁嗰、那個 Metal Robot 雲嗰度就會出呢個撒旦高達啦，竟然會 咩嚟㗎？嚇、 啊，咪騎士高達嘅另一半啊！ 哦、 oh. oh, okay, okay, okay, okay. 哦 ，OK，OK，OK，OK， 但唔係 Q 版嘅，記住呢個， 唔係 Q 版嘅， 嚇呢個係 Metal Robot 雲啦，因為之前已經出咗，即普通騎士，跟住同埋三神器都會派咗貨，好似，跟住 即係等比例高達咁嘅形態嘅， 係啦，跟住係啦，三神器嗰個就係派貨啦，跟住之後就同埋一會話公布埋會出呢個撒旦， 咁佢會唔會變乜嘢嘢㗎？ 哦，散高達應該就佢嗰件好似袍嗰件嘢會揭開，可以變到翼咁 咯。嗯，咁佢係邊隻高達嘅原型去改出嚟嘅？ 咁啊真係唔知喎呢、這個。 哦，哦， 因為已經唔係騎士高達嘅，即係佢其實 咁騎士本身係邊個改出嚟嘅？ 騎士就係 Mark III 嚟，其實 係。哦，騎士係 Mark III，OK、okay。 係，但係你睇個樣子完全唔似 Mark III 嘅，因為佢個嘴都係照正常兩間。 O K， 即係唔好細究，算數。 係，佢都如果你如果你細究，其實係騎士高達拆咗件心口甲嗰個，佢個入邊嗰個位置有少少心口個排口有少少似 Mark III 之外，都 唔似㗎啦， 都唔係好似嘅其實。 O K， 咁你唔好當佢有原型啦。O K， 咁總之就出呢個咩話？撒旦高達 係撒旦高達呢個 Metal Robot 雲。 O、okay, K 好 係啦，咁另外 Robot 雲嗰邊咧，仲會繼續出驚寶份。 驚寶份 係啦，跟住同埋會有全裝甲 NT 一啦，因為其實之前出一隻 NT 一就冇裝甲嘅。 哦，即係得個本體。 咁佢呢個係得本體，咁呢個 全裝甲 要買多次啊，係啊。 咁有咩唔同嘅咧？除咗多咗裝甲，有冇得散買咧？又 冇喎，今次 冇得散買啊！咁咪剩品咯。上次啲人 係啊，其實好耐之前出嗰陣時已經好多人都講話， 閂門口埋要設立示威區啊！再咁搞係啊， 唔係其實都呢個估到嘅，其實 係 即係佢出咗 NT 一點會冇甲啊？ 系啊，但系以为佢系就咁出噶嘛？ 唔系，佢今次连除咗佢件甲之外咧，佢仲俾埋特效咧，系、 啊、 有一啲暴风嗰啲咁嘅嘢可以撞翻上个身度咧，系重现翻俾阿惊奇神用个地雷鞭爆嗰阵时嗰、那个我个样啊。 系，咁但系你成只买过真系意义何在啊？ 吓，咁啊唔知啦，系咪有啲地方改良咗咧？咁又唔知。 系啊，唔同咗咧。 佢好似有多个头，我唔知系咪个头会有个身冇做嘅。 O K， 系佢话会俾个断角你，我见到佢。 咁即系话上次嗰只咧，主要系重现翻同即系最尾嗰场同扎古打嗰场嘅零件。咁今次呢一个咧系重现翻同惊宝凡对战嘅零件，系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系啊，但系上次嗰个其实又系唔完全噶嘛，因为上次我冇俾断角你嘅。 唔係，我咪就係話咯，就係話每一次佢係用一個唔同嘅對戰就去配咯。 係啊，唔係，但我意思話，上次一隻同扎古打嗰時候，佢都係有啲地方冇俾到，就係冇俾一隻斷角咯。 即係話，如果我咁舉例啊，遲啲可以 用埋兩次啊，即係 呢個 RS 十八咧，就唔係一次過出嘅，係會出 RS 十八對紅水星咁啊出一次，跟住到 RS 十八對老虎又出一次，跟啲嘢唔同嘅，咪即係等於咁啊？ 啊，類似咁啦， 即係跟住又出一嘢 ，R 七十八對大魔又唔同嘅，個盾爛咗得一半啊，咁即係同埋啲活動關節可能都有分別，就即係重現翻咧嗰次對戰嘅某啲場面咁。咁你咁玩都冇話即係吹嚟唔漲嘅，係咯。 喂，因為今次 真係擺定示威區先，到時就 OK 記得。 因為呢隻NK 擺出嚟咧，就唔覺有嗰啲斷手台、斷頭啊、斷。即係斬開個肚腩嗰啲 pass 嗰啲。 因為都話對應翻嗰次對戰嘅 pass 咯。 系啦， 系咯，就系咁讲咯。 嗯，所以可能都要买两只， 而家想重現曬所有形態。 嗯，咁即係話而家佢好情景向嘅啲嘢， 係啦。 嗯，明白。 咁另外除咗呢兩隻之外，佢仲公布咗咧，即係0083入邊嘅 GP01 同埋 GP02A 啊。 係喺邊個系列話 ？Robo 雲 都係 Robo 雲 ，OK。 係，跟住啲人話係找數啊，因為其實好似十年前嗰時其實已經講話會出0083嘅，但係嗰時係擺咗出嚟之後又冇出咗。 係。咁有咩唔？即係冇出過㗎，冇出過0083。 Robo 雲啊嘛，係冇出過㗎。 Robo 雲冇出過。 嗰時有灰件擺出嚟，但係後屘冇出到咯。咁而家佢喺呢個 Anime Version 嗰度全部再出翻。 嗯。哦 ，OK。 嗱，咁佢個 GP02A 就變翻好似動畫變咁肥啊！ 咩叫 GP02A 啊？即係點解有個 A 字嘅？ 哦，係因為佢嗰、那個係有個 A 字嘅本身佢。 有冇 B 嘅咧？咁 啊，咁冇嘅， 我冇嘅。 嚇，咁 GP01 就個型有少少似啊何心正字畫出嚟個樣啦，咁但係都係 哦， 唔係咁接近啦。 咁就唔好睇噶咯。 因為佢而家呢隻佢做出嚟見到係個上身比較大嘅。 係咯。 係啊，即係佢唔係好似卡波奇咁個版本收身嘅，佢主要動畫個頭同埋個身比較 大隻嘅喎，我相信佢係咁。 個腳板大咯。 咦？咁冇肉酸啫。 嚇、啊！咁你睇下係咪追求似翻佢個樣啊？ 唔係啊，因為佢電即實在到 OVA 畫出嚟已經係畫咗卡波奇版㗎嘛。 嗯。 佢只不過係佢個設定嘅時候係啊。真係啊！呢個邊個話？ 何心正治。 何心正治樣啫嘛。 但係佢而家係比較接近何心正治嗰個樣多啲、嗯，但係佢又未完全變曬何心正治嗰個樣嘅。 其實唔係㗎，有出過嗰時第一版嗰啲模型咪就跟呢個樣出咯，咪核突到爆，核突到唔買咯啲人。 佢嗰陣時唔知點解會咁㗎，佢明明可以多色成形，佢仲要我批模型開頭幾隻得一隻色嘅。 嗯，好嘢。 唔知發生咩事係做到咁㗎嗰陣時。 倒退咯咩事？ 是啊、但是他被人鬧完之後他想起幾隻又改良了。 嗯，沒用了已經。 啊、那我不知道了。那今次 就。GP01 不是卡多奇版真的不好看的老實說。 是啊他這個不是卡多奇版。 是的。是的。就是說你下次出彈核王你不出這個啊啊誰說、啊、 大張正紀版。 大張正紀版你竟然夠膽出花何心政治版我想大家可能見都未見過的其實。你看回啊嚇死狗啊真的。 系，咁你如果超手機實都係添， 係一個 好似一塊，好似一個正方一個長條型嘅嘢咁樣一截咁樣， 我戰隊機械咯，戰隊機械咁嘅， 係啊，直不甩噶嘛， 直不甩，冇錯，你唔會出嗰個啊，大佬， 係啊， 即係你想死都唔使咁樣搞法啊， 嚇、啊，咁我唔知啊，啲人話咩話留言話，即係 GP01 個樣係199蚊嘅貨仔咯。吓、啊，见到个样，咁但系其实啲人好似系为会即系 GP02A 会吸引啲咯，个个都话有即系都系想买 GP02A 咯， 嗯， 系啦， 好，咁今次又系点啊？又系对战咁样出嚟， 系啦，又系一对咁啦，佢都系， 又另外又出过只 GP01 系嘛，谂住咁， 然之后人哋话 FB 啊， 我惊唔止啊，中间可能仲有好多个形态啊。 吓咁就出翻全装甲型啊！而家佢公仔书嗰个有咗支箭机合体型，有个 系 啊，跟住有全装甲型啊嘛， 好嘢啊！呢啲系咯，好嘢 啊！唔知啊， 好 系咁同埋 做咩？ Robo 雲嗰个 Enemy 嗰个佢会出只工业用嘅揸鼓啊！ 工业用揸鼓 唔系佢又唔系叫工业咧，佢话一般作业用揸鼓嘅，系作业型啊， 系。 咁系黄色嘅， 帮你翻屋企做功课嗰啲作业型啊？ 哦，唔系，咁佢有个勾啊，跟住有个好似有个箱啊咁样配埋俾佢啊。 对我嚟讲，作业就系啲功课嚟嘅，系啦，作业型啊，做功课嘅，咁样冇肉酸咯。 哦，咁你睇下中唔中意呢啲机啊？ 系咪又系 Origin 入边嗰啲嚟噶？ 嗯，应该冇写喎佢 啊，系咪出马莎啊？马莎揸过嘅机都买得噶嘛？佢哋话咁马莎咪揸过嗰个地盘嗰架咯， 跟住同埋 马莎专用地盘机械人吓， 佢仲有揸鼓用嘅武器 pass 啊，唔系呢个系自护军用啊，佢意思系啲火箭炮啊，同埋啲揸鼓后边一啲喷射器唔同款， 嗰啲好似唔系喷射器嚟嘅，嗰啲系嗰啲能量槽嚟嘅，好似系一嚿嚿咁样嗰啲咧。乜都有啲啦，系咯，乜都有啲啦，咩啊后边嗰啲啦，系咯。 系啦， 咁啊净系得嗰啲嘢嘅，咁啊吉落去啲唔同嘅 渣古度 度啦， 系啦，佢都系试俾你睇到系渣古啦，跟住同埋会出嗰、那个G Booster 啊 ，G Booster 即系剧场版入边代替咗支战机，即系一个咧。点讲呢，即係核戰機喺前面，跟住就即係其實係代替咗呢個叫 Sky Easy 嘅嘢，即係核戰機喺前面，跟住後面有一嚿白色嘅嘢，跟住側邊有兩個桶嘅，即係好似穿梭機嗰兩個桶咁嘅，嗰、那個叫 Z-Booster， 即係劇場版入面代替之前嘅有兩架嘅， 咁佢都話會出啦， 係咁，但嗰架嘢冇咩玩㗎喎，完全冇嘢玩㗎喎。 哦，佢都系俾啲特效去插翻落去，咁射下光，射下飛彈喎，應該。 係啊，即係佢獨立出一架咁嘅機啊，會唔會係一對定會唔會點咧？因為佢兩 未啊，佢都係講，即係佢 show 出嚟係咪真係出都要佢公布先知啊？ 哦，我即係連嗰架都會出 ，OK？ 唔 係， 即係佢有個版俾你睇嘅。 但係佢會玩到嗰架，其實都係同佢哋合體咧，即係加翻支波打合體呢樣嘢。 咁我真係唔知喎， 係嘛？執翻落個高大下半身係嘛？可以啊？ 應該唔會啩？ 跟登 booster 變咗， 即高達插翻去啲設備咯。 係啦，唔係再唔係啊，將兩部 booster 插喺高達後邊，兩個引擎推住佢，係就好似 S 跟登咁，得唔得？或者拆多對腳插兩個 Z booster 咁樣啊？如果唔係真係唔知玩咩啊，大佬有咩好玩啊？係咯， 梗係唔知啦。 因為佢哋連跳上去騎喺上面都唔會㗎，因為劇場版係全部取消曬呢啲荒誕嘢㗎。 是哦，系冇 晒，因为一部战机嚟嘅咋，系啊。 嗯，咁另外好似仲有个出蓝嘅系列会出。 啊，你话嗰个叫 G Booster 唔系叫 Cola Booster 嘅咩？佢叫 G Booster 嘅。 我唔记得咗，因为我睇唔到名，我印象中唔系 G Booster 咩？嗰个叫，系 Cola Booster 咯。 系咩？唔记得咗。 核战机啊嘛。 吓。 是核戰機的 booster 嚟㗎嘛，其實嗰個係。 哦，咁應該可能呢個咩事啊？ 啊 ，OK。係，好似係嗰架啦，白色咁㗎嘛，係咯。 嗯。 係咯，係咯，白色咁後面有兩個圓筒咁孭住喺側邊㗎嘛。 係，同埋有個新系列應該會出啦，叫輝藍大全好似啊。 咩嚟？ 出戰艦啊，1:700好似。 係，咁啊咩咧？睇下武藍嗰個嚟講。 是啊，可以投炮嘅坦克男啊， 咁系一个完成品嚟嘅，我听讲。 哦。 有着灯嘅，系啊。 咦，咁靓喎。 咁佢都有翻咧三粒胶嘅高达雷射大炮同坦克坦克嘅，咁都好似系白色、红色同埋蓝色嘅。系啦，咁但系就冇上色啦，但系自己有啦，系啦。咁就坦克男就好似油咗嘅，咁其实呢个比例嚟讲系都有几大到咧，其实即系话有几大到咧。 唔係太細又唔係太大啦，如果佢成七百嚟講，如果你係千幾一啲就好細。 咁就有返嗰啲啲炮可以褪返出嚟啦，即係側邊個圓形個碟嘅嗰兩隻係即係應該係米加粒子炮嚟㗎係咪？ 係一粒子炮嚟㗎。 嗯，即係嗰啲咁嘢玩返咁樣，其實都唔係好多嘢玩嘅老實真係。 其實應該唔係好多，不過佢話呢個如果佢應該得嘅話，會出埋其他戰艦啊。 係啊，哦，咁我諗冇沙爾嗰啲冇問題，但係再出其他有冇人買㗎？即係佢諗住出乜嘢咧？即係例如出咩？即係聯邦軍啊嗰啲出來啊？ 我見到佢擺出嗰啲，唔知係咪同一個系列？我見到唔係喎，反而係大和號變咗艦嚟嘅。 哦，即係你意思佢唔係高達，即係就係艦啫。OK。即係可能啲主翼嗰啲艦嚟嘅都屬於係嘛？ 可能第二啲艦都會出咯。 即係可能嘅呢個例如其他啲有啲名嗰啲咧，即係機動戰艦嗰啲啦，係嘛？藍 Desco 啊嗰啲，即係可能係嗰啲啊，係嘛？ 唔知啊，我有機會啩，不過佢又冇，我見唔到佢 show 出嚟咁就暫時。 哦，咁如果你話出翻啲主角艦咁就有得諗嘅，係咯。係 啊，你出翻機動戰艦， 咁好多 套 都有嘅。 係。 嚇咩啊？邊個啊？ 出翻機動戰艦一定買。 我一定買，咁機動戰艦同埋佢有幾款㗎嘛，佢有咩唔知咩。 哇要連。 即係佢好似即係佢好似冒險號咁又改過㗎嘛又。 ABC 咯。ABC 㗎嘛係囉。咁應該 OK, 如果你話係出返主翼嗰隻就應該 OK 嘅，有大把呢啲船嘅的確係。 嗯。 係啦， 可能佢就係出呢個系列出。 嗯。我以為你話係出高達，咁其他啲就未必啦。 咁佢未必就係出高達，佢因為佢一冇講話一定係高達㗎嘛。 哦 ，OK， 咁如果出其他應該 OK 嘅，系咯，超時空要塞咁啊， 咁唔知啊，應未必啩？呢、這個size唔啱喎，應該。 哦，佢又要同 size 㗎，佢有咁講過㗎。 我唔知有冇講啊，但係我佢會唔會可能大約大細？我因為唔知喎，咁就要睇佢點樣出發。第一日佢要 show 出嚟都係 show， 好似都係係唔知係咪？因為見到好多男擺出嚟，佢都好似大和號嗰啲男嚟。 即係我覺得佢唔需要堅持喺一個比例咯。如果咁樣好麻煩嘅。 嗯。 嗯， 即系佢出翻咁上下大细就算啦，战舰就得噶，唔使同比啊，因为同比好大镬啊，大佬，佢争好远啊，系啊， 嗯， 佢中意咪出埋 Star Destroyer 也得嘅，即系都可能有市场嘅，大佬， 系， 或者 冒险 号咁啊，点会冇啫？好多人中意噶， 系， 或者呢个咩啊，爱干达啊，咁点会冇人中意啫？ 系有出呢啲， 系咯，有得做嘅，嗯， 系，咁另外仲见到S。DX 嗰個完成品，即係金屬嗰個完成品嗰個 BB 戰士系列咧，佢而家公布嗰啲新咧，有機會會出疾風無敵人堡壘。 係。 啊，這個聽過係，好似都有圖添啊。 有啊有。 唔 係， 佢就 有 啲擺曬喺度嘅。 嗯。 連嗰個三兄弟啊，跟住主角嗰幾個啊，嗰幾個。 你話呢個係邊個系列話 ？SDX。 即係出開咩㗎？ 出开咪啲 BB 战士嗰啲咯，即系武者啊或者骑士高达嗰啲咯。 啊，哦 ，OK， 系即系有金属嗰只 咯。哦，金属嗰只 ，OK。哦，咁如果呢个出疾风无敌都正喎、啊，系咯。 咁啊，唔知啊，咁但系佢摆出嚟啲版就多人齐晒啊，即系有我唔系，我唔记得点叫咩名添佢班人。 即係佢嗰對主角嗰對人，你一定有先啦。 係， 係咯，即係佢仲有啲敵人，有啲魔鬼隊。 我三兄弟咯，三兄弟。係 咯， 係咯，係啊。即係我咩神行派有啲係我幾個咯，擺咗。 嗯嗯。喂，呢套都算大家記得㗎，大佬。 係啊。 哦，係。 係咯。 即係你話入面啲角色，你話靚唔靚咁係一回事啦、啊。咁當然中意 S， 因為佢個古仔係幾好睇嘅， 係啊，古仔就係冇得輸。 如果你睇過到卡通片，你會中意嘅。 因為其實佢嗰個周星馳《少林足球》全幫踢咧，其實係有呢套嘢去做嘅， 其實《疾風無敵人堡壘》唔係足球小將啊， 唔係足球小將，因為足球小將唔會咁傳波個波，威力勁啲嘅呢個係。 咁你魔鬼隊呢件事已經係疾風無敵人堡壘啦， 係用矛招嗰隊啦。 啊，你幾時睇過阿大智慧嘅魔鬼隊啊，大佬？ 係即係唔會打隊人，唔會俾人用矛招打佢哋噶 嘛？啊，唔會揾個鐵波喺度練波嘅，呢個肯定係疾風無敵人堡壘嚟嘅。 唔係都有鐵波咪啊？小志強咪用鐵波嚟射 啊？有咩？ 哦，我係佢嗰個開頭用三倍重嘅，後尾係用金屬嗰啲波，好似係。 係啊， 即係入加鐵定咩咁重啲喎？我唔記得，類似咁啦。 咁加鐵都打到人哋嗰個直情嘅鐵咯，大佬。 係咁啊，唔同。 嗰個直情鐵，跟住佢仲要噴射咁踢落去啊隻腳啊，嗰下要勁啊嘛，大佬。係咯。好過癮喎、啊、呢、這個係囉。 唔係同埋佢唔係淨係踢波嘛，佢係乜嘢都有玩㗎嘛。 即係佢機械人運動呢、這個應該係佢叫做係一個算唔算都得佢就好似都。 咁多元化佢啦，平時啲都係落去打埋一種啦，即係好似上次你話嗰度踢波用嗰啲機械人嚟打香港畫嗰套咁都係得踢波。 嗰、哦、套都係後來嘅啫，咁 即係我意思話得踢波嘅 喎。我都諗唔到第二套，我都諗唔到第二套啊。 今集就肯定係得佢咯。 嗯，咪就算打死一種都好似冇第二個係嘛？有咩？有冇咧？ 咁、嗯、有冇啊？我成日 有 機械人啊。 機械人梗係啦，人就多啲似啦，機械人好似真係冇喎。有咩？有冇啊？ 冇乜。 就算係打棒球咁，有冇啊？有冇咧？ 應該冇啦。 多數人打好似機械人打。 係咯係咯係咯，我覺得佢表表姐㗎啦。 我諗你可能一出呢啲咧，你啲人咪會覺得，咦？唔係抄啊，疾風無敵人堡壘咁樣。 嗯。唔係抄都唔緊要嘅，你有先啦。 係。 我有都冇啊，大佬而家係，咁啊係好特別嘅，真係係啦。咁啊好嘅，咁如果呢個出應該都會有一定市場啦。 係，跟住同埋我嗰個又係完成品，不過咧冇金屬嗰個 NX 嗰個系列咧， 係 會出翻呢個咩三十週年會出呢個魔神英雄傳嗰個計劃，即係出翻俾機。 嚇、 係咁，其實佢， 但佢係咪會有新嘅魔神英雄傳咧？我見到好似話係 咯，咁啊唔知喎，佢有隻新嘅龍神傳咯， 係咯，有新嘅魔神英雄傳好似嚟緊，有 poster 咯，係咯， 係，但係得個新嘅龍神傳，但係其餘啲機係舊款嚟嘅喎。 哦，係咩？哦。哦，其他機器用翻舊嘅， 即係佢幅 poster 係，我懷疑佢嗰個三十周年嗰個嘢係其實係就係出隻龍神丸啫嘛。 哎呀，咁嘅咋？ 我唔講佢有機會有新動畫問你。 哎呀，冇動畫呀？ 但係因為動畫咁奇嗰啲係舊模，我覺得奇怪啲咧，係得個主角轉咗， 咁 轉咗樣，其他又唔轉。 冇理由其他唔用，即係唔乘機出玩具咯，有咩理由啫？ 係啊， 係咯，嗯。 所以我懷疑佢係得個主角機會出隻新版咁，唔知佢做咩咁樣。但係好樣衰嘅，個頭好似無端端光咗，就係一隻角。 唔係真係好靚啊！講真嘅，新型神犬就係咯，點解會？ 近時有三隻角嘅話，佢而家唔知剃曬啲角，跟住得一隻咁樣對上去。 係光頭犬啊！ 跟住仲要隻色係變咗藍色嗰日。 係咯， 佢 band 帶變咗藍色，佢唔使跟翻變咗藍色啦。 嗯，轉咗做地產啊嘛，飛雲大個咗，機會嚟啦，飛雲咁啊！ 吓唔知啦， 又有掃到啲筍盤啊， 唔叻。咁但係佢公布埋又會出埋其嗰啲即係戰神啊、幻神啊、空神嗰啲咯。 即係佢啲 friend 係啊，因為佢啲 friend 其實如果博雲嗰時因為唔買得咧，臨尾就斷咗攬嘅。 咁呢個系列係咩系列嚟嘅又？ 係咪嗰個叫我唔識讀啊 ？NX 咩嗰個系列咯？ 嗯 ，OK， 係即係點講？是膠品嚟嘅，咁但係就啲關節就會對你 OK 嘅，咁上色就開頭有少少通感，但係近來加咗價錢之後就好咗啲嘅， 嗯， 即係加貴咗之後就係啦，都係睇價錢嘅。 Okay， 好，咁睇下咩料啦，竟然有個新龍神丸，原來唔係卡通嚟㗎，係咯， 我感覺上係啦，我冇收消息話有啊， 我識啲係咯。 系啦，咁另外仲有會出埋嗰個咩合體嗰隻魔神，不過我唔記得咗呢個應該係《魔神英雄傳一》入面啲敵人嗰隻魔神。 哦， 即係大隻好多啊！咁但係個樣又幾衰嘅。 哦， 係啊，因為佢個樣係啲骷髏頭咁，跟住啲手腳。 哦，即係佢本來都係咁嘅。 係啊，都幾樣衰嘅，係啊。 嗯。 咁都係睇下，其實佢。睇埋唔買得，因為其實 Wobo 雲嗰時就因為唔買得，有好多機冇出到嘅。 嗯。 咁如果佢呢度個成本可以控制得好，啲人買嘅話就應該繼續出啩。 嗯，好， 係啦。 仲有咩？ 應該星矢嗰度會出嗰個女嗰個天馬座， 係咪又有新嘅卡通嚟嘅咧？呢、這個 應該係啦，嗰、那個女性版 係 聖鬥士星矢啊，都係 Me Too 版啊。 嚇，咁佢嗰個都係天馬座嚟，咁但係入邊有女人嘅。 啊、即又是呢啲啦，全男班变全女班啊，出事啊！ 吓咁，但系佢又继续会有 雅典男咪变咗靓仔啊，调翻转。 哦，唔系、哦，但系佢好奇怪，佢应该系同一世界观嚟 嘅。哦， 因为佢入边有狮子座同埋天蝎座两个系旧星矢入边嘅角色嚟嘅。 哦。 系啊，即系冇变咗女人嘅嗰啲，佢都系正常。我都系我人嚟。 雅典男都仲系女人嚟嘅。 是阿典娜都是最女人嚟嘅，好似、 哦、不是变咗保护个靓仔， 吓唔知系条女保护女啊，要、 哦、保护女咁就系女晒 ，OK 好，好 系啊，咁啊龙珠好似见到啲 SHF 嗰度继续出啦，出龙珠超嘅角色啊， 嗯， 咁都系睇中唔中意啦， 嗯， 系啦，咁啊亚马逊无面超人嗰度会出啲佢一个剧场版入边嗰个造型啊。即是爆晒光嗰个造型。 是。 是啊。即两个都是整啲血喺个身度咁样嗰个样啊。 嗯。 但我唔知道有冇戰选啊。因为啲图源呢就係睇唔清楚。是啊。 OK。 咁啊 ,SHF 台会出咗个我咩 ,Cowboy Bebop 啊。 嗯 是。入面啲主角台嗰啲敵人啊好似。 OK。 是啊。咁啊，其余见到都系无面超人啦。咁但系无面超人都，如果啲人最多讲，应该就系讲阿 Kiva， 系啊，呢个真骨雕啊， 系即系会变咗即系重新出系嘛，即系冇出过系嘛，之前 唔系 應該話係唯一一個冇出正常蒙面超人 SHF 一出出真骨雕，應該係 Kiva 而已。係啦。咁啊，我覺得比較怪嘅，因為佢冇出普通版咁，咁同嗰啲廿周年嗰啲咪其餘嗰啲唔夾咯。係啊，因為廿周年嗰啲其餘係出普通版嚟喎。 係我唔知啊。 咁因為啲人而家講緊係咪佢出完之後就將所有其餘嗰啲出真骨雕啊？因為而家 又買多次， 係又出多次喎。 係，咁佢真係 其實都係噶，因為其實星矢嗰陣時佢都係再版咗舊版嗰啲一次之後再出隻 EX 噶嘛。咁而家 SHF 出隻無面超人二十週年全部出曬一次之後，咪再出真骨雕咯。咁好大呢個機會啊，都係。係啦。 真係要開示威區啊！真係我講真啫 嚇，咁、都係咁樣玩你哋噶。咁、 啦， 試過多樣啦，因為多到我講唔曬。講最後就係、應該係軍曹啊，喬羅應該又會出呢個新，唔知係咪漫畫嚟嘅，我就唔知。但係有個新系列 U C 喎， 軍曹都 U C。 系啊，咁佢玩具度就嗰啲，因为乌博云嚟嘅，咁啊，全部所有佢啲角色都揸一只，即系佢哋啲机械人咧，咁啊，全部都系啲有角嘅，可以变形嘅， 变咩 嘅？ 变咩嘅？ 佢、好似 Unicorn 咁咯。咁啊，佢而家第一只公布咗就系、即系佢除咗摆好多只唔同款之外，咁第一只公布应该系阿军曹嗰只咧，咁、就系佢嗰个角喺后边可以。即係推上嚟前面咁反上去，跟住就可以打開咁就三個形態啦，你當。係啊，即係個獨角獸模式啊，跟住到佢直角打開咗頭，個身上啲夾位打開有紅色嗰、咁啊，你當係佢嗰個係啊，嗰、個 MP 嗰個 display 嗰個模式啊，叫。係啊，咁啊，應該係漫畫嚟，我見到佢可能再出，唔知係咪啊？咁啊，每隻都有，我見到佢，即係每隻佢啲 fan 軍曹嗰啲。 会合体嘅， 咁暂时好似睇佢就未见到呢个样可以合体，但系肯可以合体嘅真系迟先知啊，因为佢多数玩合体嘅，其实 之前佢哋抌完波碌坐喺上面嗰啲，全部都系合埋嘅。 系啊，咁啊唔知啊。 好，咁就睇下咯，都唔知而家军曹仲有冇人玩，系咯。 咁啊， 有啲勾勾地啦， 因为冇，其实冇咩就会啲人就唔记得噶，冇动画新出。 系咯。好，睇下点。 咁就讲咁多先啦，因为都多到讲唔晒。 好，系。 好。 咁我见到只咩万能侠二号系咪？ 哦，你话咩套标嗰只？ 系啦，好似我见到有图啊，定啊？ 有版系，但系模型嗰只已经出咗噶，大咗好多。 同埋只万能二号又有嗰只所谓动画式啊。即意思即係銀色都可以由翻白色嗰隻啦，好似都有啊，係啦，咁啊，大家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啦嚇，啊，同埋我見到有走騎嚟嘅嘢㗎，佢哋將嗰啲即係萬能俠啊、三一嗰啲飛拳嗰個位咧，整翻以前嗰啲咩整個車葉喺度啊、流星錘啊，哇，好古怪喎、真係，我真咩食完飯冇屎屙系列啊，大佬， 即係好似 有冇見到 呢 個 問題？ 我都好似見過，但係 佢唔係翻版，係因為以前咧的確係出過啲咁嘅奇怪嘢嘅。咁但係以前好似咧係出俾啲大膠㗎。 哦， 如果我冇記錯， 即係冇嘢玩。 即係嗰時啲大膠萬能俠咧，係真係有啲咁嘅手，即係出嚟俾佢換㗎。 哦， 係啊。咁但係咧細出入金以前就應該冇啲咁嘅配件嘅。咁佢而家今次就玩俾嗰啲，即係都係翻嗰啲係咪啲出入金雲嗰啲係嘛？ 应该好似系， 佢咪净系出嗰啲手嘅咋系嘛？等你即系换落去嘅啫系嘛？ 应该系，我见到油流 出 字啊， 系咯， 应该唔会成日出。 出到咁怪呢啲，大佬，我企好奇怪咯。就系咁啊！我即系我见过最骑呢就呢样嘢啦，系啦， 系， 好啦，咁又冇啦，继续噶咯，有咩下礼拜咩睇啊之类啦系嘛？ 系啦， 有咩睇咧？ 好。下個禮拜，咁就，呢度講咁樣嘅，咁就會有呢個獨裁者二啊，無法無天啦。 獨裁者係咩嚟㗎？ 我哋有讲过佢第一集嘅。 哦，即系嗰个咩墨西哥嗰度，去咗墨西哥，哦，毒枭咁嗰个啫。O K， 第二集 ，O K， 好，好，好。 咁啊，仲有呢个日，应该系日本版嘅《阳光姊妹图》啊。 吓，哦。咁变咗点嘅咧？ 变咗日本妹做 咯。 咁有冇啲我哋识嘅人咧？无论老无论嫩， 有港濑玲， 其实即系 M 级啊嘛，只要咁推啫，系嘛？咁有咩人？有啲咩人做咧？例如 港濑玲 做完娘子啊， 做完娘子咁啊，后生边个做咧？ 唔知边个做佢，有啲数下啲人啦，港濑玲啊，跟住呢个唔识啊，呢个咩板谷由下，跟住有小池荣子、有板利惠，道边直美嗰种， 系啊。 道边直美后生系肥环啊，系嘛？ 咁 似最新啦，系嘛？吓 都要系啊， 系嘛？ 唉， 其余唔系好识啊，咩池田伊来沙啊、山本武香啊，唔识啊。 你唔识咩？池田伊来沙好出名喎、 啊。听过但我唔记得个样 子。嗯 ，OK。系咁，佢呢啲系老定嫩啊？做 你应该系老嘅。 吓唔系喎，啲后生女嚟嘅喎， 即系有啲咪老咯，即系 外生应该后生啩，港濑玲佢仲后生。 讲老嗰啲系好老噶嘛，呢度老嗰啲。 系，即系你道边直美咁，梗系做老嗰个啦。 我唔知道啊，其实道边直美唔好老嘅啫。 唔系，系啊，佢 poster 嗰度系喺上边嘅。 即系同班老嘢一齐嘅，佢 系。 系 啊系啊系啊。 哦，即系佢当佢系老嘢嚟嘅，哦，真系惨嘅啫。好，咁即系总之即系 M 级啦，简单讲， 唔系大后生有六个人，老啊得五个人，仲有一挂 死咗个咧， 咪系死咗个， 唔系佢可能有一个同佢哋反咗面系嘛， 可能系啊， 系咪嗰个啊， 可能系， 系咯，唔知啦，唔知佢讲咩啦，你当 M 级啦， 同埋佢本身都系话有一个就嚟买到即系 cancer 之类咁啦，咁然之后去搵翻其他噶嘛， 嗯，系咯，咁啦，下禮拜一數係好。 咁但係不打就話咧，日本嗰邊佢嗰邊咧就呢套落咗畫嘅，因為佢本身都話想睇咗呢套先，係、 哦。 咁但係 咁啊，翻嚟香港睇咪啱咯。 係啊， 可能都做咗好耐啦。如果做到落畫幾個月㗎啦，可能。 佢又話好似唔係好耐，不過可能佢嗰個位冇啦，唔知啊。 嗯。 好。 哦，咁啊係，佢大佬啊，佢去嗰度有冇戲院啊？大佬就 有。咁咪就係話睇過冇呢套囉，就係話。 嗯，係囉，係。 之後佢話睇咗呢個無聲吶喊。 咩話？ 係啊，睇咗無聲吶喊。 去日本睇多次，點解？ 哦，佢話佢有 friend 未睇啫，只可以。 啊，我冇乜大意義喎，有咩吹替版啊？用日文講㗎啲人，但其實都冇乜分別，啲人都啞嘅。 係啊。 系咯，吹替版即系唔使吹替啊，即系唔使配啊。 冇字幕嘅。 系咯，个哑妹冇人嘅，冇人配咗咁嘅哑噶嘛。 系啊，系啊。 嗯 ，OK， 好。 咁 好，仲有咩？喂。 仲有就睇下先，嗰套呢、這个翠哦唔系喎，翠丝系优先嘅，未做啊都。 唔係你揾啲科幻得嘅啦，唔使報曬啊！咪有冇啲科幻片下禮拜冇？ 其實 基本上冇科幻片下禮拜。 依家其實反而係依家嗰啲優先場嗰集咪正常咯，即係譬如嗰啲咩《書中只有魔怪谷》啊，仲有套仲有套咩咧？ 咁我哋都未講嘅，呢啲都可以講嘅。我仲有咩？ 起底組啊嗰啲啊。 邊套啊？ 起底組。 咩话？ 香港嗰套啊，起底组啊， 呢个科幻嘅咩？ 啊，呢套唔算嘅，咁理论上又唔算嘅。 咩、啊、哦？咩怪物弹珠剧场版啊？风之破方啊 ？OK OK， 咪皮方嚟嘅。 好好 OK， 系啊， 系啊，跟住要跟住冇啊，要再下礼拜先有。 好，有咩？再下礼拜有咩？ 我的英雄学院剧场版啦、啊，两个人的英雄咯、啊。 嗯，系。 系啊， 系，仲有 咧，跟住都似唔关事喎，如果唔系科幻， 之后要再之后啦、 哦，再之后咁有咩？ 再之后 有 咩？十 一 月十五号，怪兽与格林大华德之罪， 同期就仲有呢個冰封。 但係嗰個禮拜我哋咧可能要預錄啊，因為 Sunny 就又唔喺香港，咁所以嗰禮拜我哋未必可以嗰個禮拜講到住啦，係嘛？ 係。 嗯。 跟住同埋有嗰個冰封盒啊，時空行者都係十五號做。 係啦，就最後嗰期啦，係啊。 哦，系咧，我哋睇下会唔会补到啦，到时补唔到要迟多个礼拜先讲得啦，系啦， 嗯， 就系咁，好，咁即系呢啲已经叫最近啦，系嘛， 系啊， 跟住要到二十号先有《洛奇外传：王者》之后二啊， 嗰度都算科幻，因为有金钱炮啊， 有金钱炮同埋史泰龙啊， 都科幻片啊， 咁嗰期都仲有其他嘅，譬如《红衣小女孩外传：人面鱼》啊。同埋呢個戰神第一戰， 我真係唔係紅衣小女孩外傳，點解變係人面魚都唔關事嘅、啊，大佬， 係嘛？知啊， 然之後跟住同埋戰神第一戰啦， 係咯， 啊，戰神第一戰即係玩翻呢個啊 羅 賓漢， 係啦， 係 啦，呢 個係 男主角做，係啦， 係啦，即係就嚟做呢個 Spawn。哦，即系阿电人， 哦， 系， 系 人， 搭方系搭阿 King 同埋男主角， 系， 系 有电人做嘅，即系呢度诶罗宾汉，系， 系啊， 嗯， 跟住同埋无面超人标咯，成宇宙战队九年者剧场版咯，廿二号， 几时在廿二号 ？OK， 哇，呢啲过晒秒啊，大佬， 系啊， 仲做标，仲做宇宙战队。哇，系咁样，配音啊呢啲， 系啊配音啊， 嗯，我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 O、okay. K， 嗯， 胡桃夹子啊，十一月廿九号， 系啦，今次边个做嘅咧？就系、是、呢、這个咩话？上次做 Intel 嘅个女啊， 个女， 个女 是 女系讲佢细个嗰个女啊，系啦， 系 啊。同埋 乜鬼我唔記得咗老名啦。 咩 麥 基 斯？ 麥基斯 霍爾啊？ 啊啊係啦，嗰、那個啦， 即 係、就是、大個咗好多噶啦，雖然又唔係大人，但唔係咁細個嘅，變咗細，即係十幾歲咁噶啦。係， 即係《Twilight》入邊女主角生嘅嗰、那個。 哈哈哈！ 我細路女係佢咯。 係啦，呢度變咗 teenager 啦，已經係即係胡桃夾子啊，即係。系啦，咁啊，但系佢系搭咗黑仔嘅呢度，如果我冇睇错嗰个，即系嗰啲介绍啊， 我唔知啊， 即系个士兵嗰个公仔应该系黑仔做嘅呢度变咗， 咁奇怪， 诶、哎，依家政治正确啊嘛， 咁 一梗系要黑仔啦要， 咁个女主角亦都系睇落几硬朗嘅，你睇佢入边嘅造型，佢换好多套衫啦，同埋即系佢，因为我睇过有本佢自己有本书啊，自己喺里边所有嗰啲制作嗰啲剧照咁。咁啊，见佢都搞到个样都搞到有啲变咗阿 Emma Stone 咁嘅， 系， 即系你觉得 佢嘴有少少似 嘅， 其实， 即系你成觉得佢系你唔恰唔到佢嗰啲，即系嗰啲女嚟嘅， 唔系佢个嘴有少少似， 嗯，但我完全冇问题噶，我 OK， 咁但系我又唔知道会唔会啲一般啲观众又唔中意啦，系啦，即系佢咁硬朗嘅，系咯，系咯， 嗯， 之后就变咗系咪呢个胡桃夹子版嘅？咩啊？燃气攻略啊，原来入去系咁攻略嗰班友啊嘛， 咁唔知啊， 都对付嗰啲老鼠怪啊嗰啲啊，嗯， 咁啊，十一月好似系得呢啲啊，应该 系啦，咁你睇下啦，系啦，咁佢又叫做咧喺童星里边咧，即系佢又叫做可以追到上去，叫继续有戏拍，同佢同期嗰班咧，好多都冇消失咗啊， 我咁其实好耐之。即係其實一路同色好多都係做到咁上下，跟住又冇嘅。 係啊， 有都係。 佢之前咪演係阿邊個咯？咪嗰個咩叫咩啊？即係做啊睡公主嗰個叫咩？ 突然之間識咩名？ 睡公主咯，係咯。 嗯。 即係嗰啲咪叫做由細個咁一路做咯，一路都有得做咯，係咯。 係。 咩 friendling 啦，咩叫做？佢家姐就係 Gilda Fanning 啊嘛，嗰時都係攞定後實咁噶嘛，但係大個咗就唔得啊嘛，一手一樣嘅，因為咁佢個妹啊頂上咯，妹度唔同樣啊，即係瘦啊嘛，咁好似一路都暫時都得啦，係咯，係咯，咩 Ellie Fanning 啊嘛，嗰個叫做， 唔係，但係做下又係變咗冇主角做喎， 而家做好多啲比較奇怪啲嗰啲戲嘅，嗰啲 drama 嘅，係啊。 系啊，都算 O K 噶，系啊，唔系啊，佢一路都有做女主角，咩冇做啊？之前先做过套讲系做鸡定唔知咩嘅，有啊，佢发展好过阿 Coir， 哦系 ，Coir 自己唔想做嘅，我成日觉得， 但佢唔系唔想做啊，佢进取得滞添， 系。 佢諗住馬到 即係我哋講咗 Coir 佢本身揾佢拍嗰啲劇本唔係做靚女 嘅。但係佢唔想做。 咁咪進取得滯囉，就係因為佢進取得滯囉。 怪女嗰啲啫。 佢因為進取得就係佢唔想再做嗰啲怪女呀。嗯。即係佢做好多啦嘛，咁佢係都要做返啲即係唔係嘅，咁可能一個演員的確你演親係要靠個角色特別，咁咪其實唔算好戲囉，調返轉因為你要做翻一個正常人，人哋都覺得你一下做得好好喎，咁即係佢可能想咁啦，係咯，唔知啊，即係但係我覺得佢挑戰失敗咗咯，最重點係呢樣啊嘛，咁你搞到冇戲做，咁做咩？ 有冇賣廣告嘅就 係，係啊，咪嗰啲品牌咁咯，咁但係，我覺得好可惜嘅咁樣，係，咁 anyway 啊，咁啊，係。咁又要成日表達佢哋嗰啲政治正確，係咪？逢親有啲女人出身嚟告呢個告哥，佢又話要支持，咁你係咁你繼續啊，係係咯。 冇咁，但係而家冇辦法喎，荷里活興喎，個個女星都話近時俾人性侵嘅。 唔係咁你其他人話去撐係唔會衰，佢撐身都衰啊嘛。嚇！即係會令佢自己更加陷入一個冇人再想睇佢嘅局面啦。 嗯， 係啊。即係你撐嘅希拉里你已經撐得好盡啦嚇，咁同埋個問題唔係佢撐嘅問題啊，佢撐親都唔冇理由啊，係因為嗰係女人啊，我講過好多次啊，佢撐嘅因為嗰係女人啊，唔係因為佢嘅理據啊，咁你其他人都未至於咁蠢咁講噶嘛， 我唔會咁講啊， 會咁講噶嘛，即係我話即係你其實係因為佢係女人， 但係因為佢 嘅理據， 佢個理由係為公義啊嘛。 即係可能佢都相信佢嗰個講法，咁人哋會咁講嘛，唔係 我最揾個合理嘅理由啊，佢嗰個理由又唔合理 啊，咁咪唔得咯，咁樣佢連左膠都唔合理，大佬，咁你咪慘咯，係咪唔好理佢啦，唉，我哋講翻嗰個呢、這個叫咩啊？咩 Fox 話叫做係咯，咁啊有興趣就睇下啦嚇，呢個新嘅。胡 萝 卜子咁因为其实胡萝卜子一定期都会隔几年有到新嘅，其实上次都有噶，上次都有到新嘅，嗰阵仲玩科幻嘅添，去嗰边嗰啲老鼠人嗰啲系有科技嘅，系啊，咁但系都唔受上次都系咯，咁即系我讲香港啦，不都唔系喺上次都唔止香港啊，其实系其实北美都唔系好受，都一般嘅啫，系啊，咁啊唔知今次呢套得唔得啦，系咯。我暫時睇呢套呢就好似當大片啲咁樣，即係好似去推咁嘅。 有基拉黎尼同埋摩根士文。 係啦，即係佢演出嘅其他星陣都出名，係咁就睇下點囉。 同埋睇到佢即係整到呢好似上次阿苗麗嗰、那個美女與野獸嗰、那個咁嘅點講个景啊，嗰啲即系服装啊，嗰啲都整到嗰个 level 咧， 都系噶，系噶，啲景啊，服装好靓噶。 同埋佢今次应该会打噶，系球于打，系啊系啊。 点解咧？ 咁佢要对付嗰边，可能有个其实我唔系好记得个古仔。 咪老鼠人咯。 哈哈哈，即系佢总之会打噶啦，本身画头已经见到有了，画头已经有噶啦。 哦，画头见到佢有打啊？ 系啊系啊系啊。 点打噶？ 咁都係揸劍咁樣，咁即係佢扮咗嗰個其中一個士兵咁樣，著咗套軍裝。 哦，你講著軍服嗰段。OK， 好。咁即係今次雖然係呢個女仔古仔，咁但係佢會變得係會冒險故事咁樣啦，係咯，就係唔同以前嘅童話，咁女仔就係俾人救嘅啫，咁佢唔係嘅，佢都係一個。佢可以係戰鬥角色咁啦，咁係咯，咁睇下點啦，咁呢個都 update 咗嘅呢件事啊。咁老實，你就算而家你睇卡通，你都寧願睇啲女打啦，係咪？係。咁呢度以佢咁硬朗嘅樣，咁你唔俾佢打先至唔揾佢把鬼咩？係 啊。 係啊，咁啊睇下點啦。咁佢又唔係好大個嘅啫，你當我而家都係 teenager 咁嘅啫，係未係好大個嘅，咁即係介乎細路同大人之間嘅就係。咁啊趁依家做下啦，咁啊睇下第時有冇得。即係有大發展都要睇金鋪啦，係。好，咁上次 Interstellar 都算係咁嘅，即係佢叫做令到好多人都即係認識咗呢個靚妹嘅。 咁其實我一早就睇緊㗎啦，即係佢哋嗰時做嗰啲鬼戲嗰陣，有幾個㗎，我講過啦，係啦係啦，一個咩？另外嗰個咪做咗嗰套話間屋有啲怪聲咁嗰個咧，嗰時都係同呢個一樣咁出名，但係嗰個就真係唔見咗好耐，係、可能嗰個肥妹啊，唔得啦，呢、這個點都可能大咗，你即係你覺得佢會係靚女啊嘛，係呢只咯，可能係都係唔公平嘅呢、這個世界係啦。OK 好，好冇。 11月冇啊！ 呢套几时做噶？你仔话喺度糊涂急屎。 呢套就 啱我揿个掣。 一先啊！ 11月尾啊！ 11月尾就做啦， 29号 唔使等圣诞嘅。OK。嗱，因为呢啲系圣诞电影嚟噶嘛，本身糊涂急屎系啊。因为其实平时就会好多时会做啲芭蕾舞剧噶，真系。 系。 Nutcracker 啊嘛， 佢就算佢依套入 面都跳曬芭蕾舞嘅。到點解有個紅色嗰啲咁嘅士兵公仔啊？其實嗰咪就係因為呢出嘢咯。 冇錯冇錯。 其實唔係聖誕，本來同聖誕有關嘅呢啲公仔，就是、因為呢出嘢而變咗楞上咗關係嘅。係啊係啊，都係糊塗鴿子啊，係咁。乜其實糊塗鴿子唔係嗰啲燒乳鴿嗰啲鴿子啊，其實係嗰個開合圖嗰個夾啊。 系， 但系嗰个士兵其实唔系一个公仔嚟噶，其实系一个开合图嘅，即系佢整到个士兵咁嘅样咧，其实一个开合图嘅一个戏嚟 嘅。我就系好奇怪咁 Nutcracker 咁样咁到底关咩事嘅咧？咁我原来系咁嘅。 哦，呢度可能调转就系嗰个女仔一脚踢爆个男主角，咪 Nutcracker 咯，系嘛？系嘛？可能系咁解，系都得。 咁样。 嗯。即係而家女喺 Me Too 嘅情況之下，可以係咁解嘅，係。 OK。 好，咁啊睇下呢個係好打得㗎係嘛？今次都女主角係嘛？好。嗯，好，有冇第二套？ 冇乜啦。 都係呢啲啊。 去到好後啦。 之後嗰啲去到12月嗰大集唔使講啦，係咪？又潛水俠又剩咗嚟緊大集大片啦。 嗯。 好。好啦，即係總之係呢啲啊，11月都係呢啲啦。OK， 好。12月就另外嘅嘢啦，係啦，好。好啦，咁啊冇啦，係嘛？好， 差唔多。 有咩渠道聽到我哋啊？ 係，就可以去呢、這個Vegas 先啦，同埋呢個Casquare.com 嗰度揾我哋。 係啦，咁如果攞個 app 翻嚟，去邊度攞啊？ 係，如果攞個 app 就當然係嚇、上翻去呢、這個Google Play 或者係呢個咩 Apple Store 嗰度會揾翻呢個。 啊咩啊？你咩啊？你去 Cashbox 係嘛？你講係嘛？ 你話揾個 app 啊？ 唔係，咁你講嗰個咪得咯，直接 係 去邊度？ 係 Cashbox 係咪？係 係串一次啊！啲人話你冇串過出嚟喎，咪 CASTBOX 咯？ 係 CASTBOX.FM 係咯， 一斜 .FM 係啦， 係 CH。 C H 车洞 系啦，13727955， 系重多一次， 13727955， 13727955系咪？ 系 好啦，咁大家就揾到我哋噶啦，咁你就攞咗个 app 就好方便啦，系啦， 系啦， 就可以随时 update 啊咁样。 嗱，如果 好就系咁。 如果咧大家都系吓唔记得或者听嚟听去都听唔清楚，其实咧你喺翻我哋个 page 嗰度 ，Facebook page。咁咧，你去翻個簡介嗰個位嗰度咧，咁就會揾到。又或者咧，你喺嗰度都嚇睇唔到嘅話咧，就可以喺翻我哋個公告嗰度。咁我哋咧最新嗰、那個我哋集節目嗰度咧最底就會揾到呢個 Cashbox 呢個 link。 都唔使最新嘅，你總你揾到其中一集節目個底嗰度就會有寫翻呢個 Cashbox 嗰條 link 一撳埋。 新比較新啲嗰啲鋪啦嚇。 係啦係啦，喺底嘅最底嗰度。咩辦法聽到我哋啊？咁最底嗰個就係嗰個啦。 冇錯。 好，就係咁，冇啦嘛。 冇啦。 好啦，咁啊祝大家嚇呢個 Halloween 萬聖節快樂啦，預祝啊。 好，大家萬聖節快樂。 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哋即係再下禮先講到底 Halloween 有啲咩發生啊？好吧，好。好啊，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